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夫人，你马甲又掉了》，作者一路繁花，第672集《明月入君心，大放厥词》。十八层的人瞬间没话了。有人可能没有听过宋绿婷是谁，那稽查院的谁能不知道何院、风院这些人呢？谁不知道京城的刑警大队？这大概是圈子里大部分人都想要与之合作的人物。罗谦瞬间就震惊了，他看了背后的潘明月一眼，瞬间就觉得对方高大上起来，同对面的刘姐惊叹道： 我操，我一直以为他就是个青铜。 想到自己之前一直在他面前吹范童亚，罗谦不由摸了摸脑袋，然后看向之前内涵潘明月的那男人，故意同刘姐说得更大声。他声音实际上也不小，周围不少人都听到了。之前一直内涵潘明月的男人瞬间没有话说了。范童亚也看了潘明月一眼，抿了抿唇，眸光深了些许。办公室里都是没有秘密的，潘明月这件事不仅仅在十八层传开了，其他层的人也有所耳闻，连在办公室的江科长也觉得万分惊讶。他拿着反馈的报告看了好半晌，一开始他把潘明月弄到自己的科室完全是因为江一凡，后来确实起了惜才之心，为他铺了路，但也从不曾想到这个他女儿求他罩着的学生归根结底根本就用不着他来罩。晚上下班，潘明月看到了停在不远处的陆兆颖的车子，就同罗谦、刘姐告别。两人昨天对陆兆颖的车子印象深刻，今天知道能在七年前就参加大案子的潘明月可能有不为人知的秘密，也没有多问，朝潘明月挥了挥手就直接告别。 你有没有觉得小潘身上啊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东西？ 刘姐看着潘明月的背影不由道： 有着不符合同龄人的安静。 罗谦看他一眼，挠挠头： 刘姐，这是淑女吧？ 刘姐就没再跟罗谦说话了。陆兆颖没有在车子上，他把车停在路边，自己蹲在路边，在跟坐在路边的流浪汉说话。三月，京城温度也不是很低。潘明月到的时候，陆兆颖正在认真地聆听流浪汉的自白。看到他的人，蹲在路口的陆兆颖抬了抬头。 先去车上等我。 他用口型说着，因为蹲着背对着光，他脸上没有以往看到的纨绔，平白多了几分清和认真。潘明月看着他，大概有几秒钟的时间，想了想，这才进了陆兆颖的车。陆兆颖依旧蹲在原地，倾听流浪汉的话。等对方说完了，他才朝流浪汉挥手。流浪汉并不脏，他满脸的络腮胡，一双眼睛看起来有些沧桑，对陆兆颖说道： 我一直都在这个路口。 陆兆颖起身朝他笑了笑，朝车子走去。陆兆颖同流浪汉交流过两次，对方现在说起自己的家人已经很平静了。他从流浪汉的语句中体会到流浪汉现在的想法。等他上了车，潘明月已经坐在了后座。陆兆颖把手中的袋子给他，里面除了他的药，还有一杯奶茶，他跟秦冉高中最喜欢的口味。陆兆颖带他去吃了一顿饭，这才把车开到京大。宋绿婷在京大附近买了房，但潘明月很少进去住。秦冉一行人对待潘明月十分小心，陆兆颖在距离京大的一段路上就把车停下来， 他朝后视镜看过去，轻声道： 到了，小心点。 嗯，谢谢。 潘明月小口喝了一口奶茶，朝陆兆颖道谢，这才下车。吃完饭，这个点天色已经不早了，路灯渐次亮起，路上的人并不是特别多。潘明月慢慢地朝寝室楼走，周围的喧嚣似乎与他格格不入。寝室楼下，不少情侣依依惜别。潘明月推了推自己的黑框眼镜，安静地往寝室楼走，只是眼眸有些涣散，不知道在想什么。刚要走进寝室楼的时候，整个人的胳膊被狠狠地拉扯了一下。潘明月从沉思中回过神来，光影明灭中就看到了风慈的一双眼睛，他那张脸看起来比以前更加凌厉了。 你为了一个不相干的人要闹到什么时候？ 这句话把潘明月从回忆中拉扯出来，他看向风慈，对方看起来比两年前要成熟得多，眉眼深邃，一身风衣一如既往的干净平整。潘明月抿了抿唇，刚要扯出自己的胳膊，就感觉自己被人不轻不重地往后扯了扯。风慈不由自主地往后倒退了一步，他朝对面看过去，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对方的耳钉反射着的光芒。风慈不由眯了眯眼，也看清了对面的人。对方穿着一身休闲装，领口的扣子没有扣上，嘴里斜斜地叼着一根烟，看起来有些不拘小节，眉眼挺嚣张的，有些眼熟。 你上去。 陆兆颖低头朝潘明月看过去，随意地掸了掸手里的烟灰。潘明月没有想到他跟陆兆颖分别了，对方却竟然没有走，一直跟在他身后。他不由想起了以往很多次，对方是不是都没走。一时间倒也忘了猛然遇到风慈掀起的回忆，只跟陆兆颖点了点头，然后走进了寝室。 没事吧？是不是工作出什么事情了？ 到了寝室，三个室友都回来了。江一凡看着潘明月的样子似乎有些不对劲，不由问道。潘明月回过神来，他朝江一凡笑了笑。 没事。 末了又问， 你爸爸是不是在稽查院？ 江一凡不动声色。 是啊，说不定你们俩还在一起工作呢。 潘明月看他一眼，没再说话，只是拿着毛巾去卫生间的时候下意识地来阳台看了看。楼下陆兆颖跟风慈的身影都不见了。翌日星期四，潘明月按部就班地去上班。今天他是坐地铁来的，在隔壁的那条街道下车，因为赶得很早，路上的人并不是很多。在路口处正好碰到了刚下公交车的刘姐。 哎，明月。 刘姐拿着公文包朝她挥了挥手，她今天车限行，没有开车过来。潘明月咬着煎饼朝刘姐笑了笑。 刘姐早。 看起来精神状态很好。等刘姐过来的时候，她也看到了不远处的流浪汉，他还在昨天跟陆兆颖说话的那个位置，正慢吞吞地爬起来盯着一个方向看。 你在看他呀？哎，挺可怜的。 刘姐看到潘明月看的方向，不由开口解释。 他双胞胎儿子，一个考到了 A 大，一个考到了京大，在送他们来京城的时候，这个路口出了车祸，两个儿子跟妻子死在了这场车祸里，就剩他一个半残废的人。从此之后就一直在这个路口没有走。哎，公司里的人都知道，有时候 都会给他带一点东西。 潘明月安静地听着刘姐说话，在进稽查院大门的时候，朝身后看了那流浪汉一眼。稽查院大部分人来的都挺早，潘明月、刘姐都先去了休息室泡茶泡咖啡，两人刚倒好水，江科长跟他的助理就到了。 刘副院他究竟是什么意思？这种任务为什么要分配给十八层？我都说不接了，我要对我们十八层的人负责。何月呢？我要去找何月。 老远就能听到江科长怒气冲冲的声音。江科长人一直很好，这是潘明月第一次听到他这么生气的声音。 应该是江东的任务。 听到声音，算是办公室老油条的刘姐拧眉，见潘明月不解，便解释道： 哎，政界就是这样，就算你不斗，你也是别人的眼中钉。江东的案子五个月没破，上面发了通知，半个月内必须要破掉，一个个推卸，但这件事总要有人做，就踢到江科长这里了，一个不好，我们都要受到牵连。 刘姐摇了摇头，潘明月喝了一口茶，就没有说话。江东的案子，他之前有过耳闻，不过此事跟他没有直接联系。他回到位子上，开始写申请报名表。中午休息时，他才跟着刘姐把报名表送到十七楼人事部。十七楼办公室门没有关，他听到了里面传来的声音，正是江科长的。 别想给我们十八楼踢皮球，你们两派争斗，想要搞笑我就直说，别来这些虚的。 这些任务啊，也不是我分配的。 刘副院不急不缓的，跟之前在江科长办公室是两种状态。 江科长，你要是觉得你不能胜任，你可以辞职啊，我会找能胜任的。 两派斗争就是这样，江科长知道自己是着了别人的道，挡了别人的路，没了这次还有下次。他眸中思绪万千，稽查院前后换血了一半人，他不属于任何派系，但却成了别人的绊脚石，这回怕是逃脱不了。但他临走前也不能连累手底下的人。好半晌，他疲倦地抬头： 我会辞职，十八层的人你不许。 刘副院，江东的案子我们接了。 潘明月站在门口打断了江科长的话。刘副院朝门口看了一眼，一个戴着黑框眼镜的乳臭未干的丫头，他嗤笑一声，不太在意地开口： 你 眸底与话语中的轻视似乎要倾巢而出。江东的事件上面下的最后通牒，半个月，谁都知道上面五个月都没有查出来的案子，半个月能干什么？这哪里来的乳臭未干的丫头敢大放厥词？潘明月手抵着眼镜，眼睑垂下，温和而又平静地说道： 我。 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发弹幕哟。